汉书》卷五十六，《董仲舒传》第二十六。董仲舒，广川人也，少至春秋，孝景时为博士，下为蒋宋弟子传已久，赐香授业，或莫见其灭。改三年不窥园，其经如此，进退容止，非礼不行，学士皆师尊之。武帝即位，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，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。至曰：朕或成至尊修德，传之无穷，而师之罔极，任大而守重，是以夙业不遑康宁，永为万世之统，有据有缺，故广言四方之豪俊，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节博习之士，欲闻大道之要，治论之极。今此大夫又然为举手，朕甚加之。子大夫岂精心至思，朕垂听而问焉。盖闻武帝三王之道，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，百王同之，当于世之乐莫胜于韶，于周莫胜于卓，圣王已没，钟鼓管弦之声未衰，而大道微缺，灵仪至乎桀纣之行，王道大患矣。夫五百年之间，守文之君，当涂之士，欲则先王之法以代议其事者甚重，然犹不能反，日已扑灭，至后亡而后止，其其所持操或悖谬而失其统于，故天降命不可复返，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于。呜呼！凡所为谢谢素兴夜寐误法上古者，又将无补于三代寿命，其福安在？灾异之变何缘而起？性命之情，或妖或兽，或人或彼，习闻其号，未逐绝礼。一遇风流而令行，行轻而兼改，百姓何乐，正是宣昭，何羞何耻而高禄降，白骨灯得润四海，则真草木，三光泉，寒暑平，受天之护，享鬼神之灵，德则洋溢，溢乎方外，言及群生。子大夫明心圣之业，习俗化之变，终始之序，讲闻高义之日久矣，其名以御朕，科别其条，物伪物病，取之于数，慎其所出，乃其不正不直，不忠不及，枉于直事，疏之不懈，兴于朕功，无道后害。子大夫其尽心，弥有所隐，朕将亲览焉。仲舒对曰：陛下发德音，下明诏，求天命与情性，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。臣仅按春秋之中，是前世以行之事，以观天人相与之际，甚可畏也。国家将有失道之败，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，不知自省， 又出怪异以警惧之，尚不知变，而伤败乃至。以此见天心之人，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，自非大无道之事者，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，是在强勉而已矣。强勉学问，则文见博而志亦明；强勉行道，则德日起而大有功。此皆可使远志而有效者也。诗曰：“夙夜非懈。”书云：“懋哉，懋哉！”皆强勉之谓也。道者，所由是于志之路也，仁义礼乐皆其具也。故圣王以末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，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。王者未作乐之时，乃用先王之乐遗于世者，而以深入教化于民。教化之情不得，雅颂之乐不成，故王者功成作乐，乐其德也。乐者所以变民风，化民俗也。其变民也义，其化人也助，故生发于和而本于情，积于肌肤，藏于骨髓。故王道虽微缺，而管弦之声未衰也。夫于世之不为政久矣，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，是以孔子在其而闻少也。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勿危亡，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，所任者非其人，而所由者非其道，是以政日以扑灭也。夫周道衰于忧利，非道亡也，忧利不由也。至于宣王，思惜先王之德，兴治补弊，明文武之功业，周道灿然复兴。诗人美之而作，上天佑之，未生贤佐，后世称颂，至今不绝。此夙夜不懈，行善之所至也。孔子曰：“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也。”故治乱废兴在于己，非天降命不可得反，其所操持悖谬，失其同也。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，必有非人力所能治而自治者，此受命之福也。天下之人同心归之，若归父母，故天瑞应成而至。书曰：“白鱼入于王舟，有火覆于王屋，流为屋，此盖受命之福也。”周公曰：“复哉，复哉！”孔子曰：“德不孤，必有邻，皆积善累德之效也。”及至后世，淫逸衰微，不能统理群生，诸侯背叛，残贼良民以争壤土，废德教而任刑罚，刑罚不重则生邪气，邪气积于下，怨恶蓄于上，上下不和，则阴阳谬利而妖孽生矣。此灾异所缘而起也。臣闻命者天之令也，性者生之至也， 情者人之欲也，或妖或兽，或人或彼，陶冶而成之，不能摧眉，有治乱之所生，故不齐也。孔子曰，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风必偃，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，桀纣行暴则民鄙夭。夫上之化下，下之从上，由泥之在君，为真者之所为，由金之在戎，为野者之所著。随之思来，动之思和，此之谓也。臣谨按春秋之文，求王道之端，得之于征。征次王，王次春，春者天之所为也，征者王之所为也。其意曰，上承天之所为，而下以正其所为，征王道之端云耳。然则王者欲有所为，以求其端于天。天道之大者在阴阳，阳为德，阴为行，行主杀而德主生。是故阳常居大下，而以生育阳长为事，阴常居大东，而基于空虚不用之处。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行也。天使阳出不失于上而主岁宫，使阴入伏于下而实出左阳。阳不得阴之助，亦不能独成岁。中阳以成岁为名，此天意也。王者成天意以从事，故任德教而不任行。行者不可任以治世，由因之不可任以成岁也。为政而任行，不顺于天，故先王莫之肯为也。今废先王德教之官，而独任执法之力治民，吾乃任行之意与？孔子曰，不教而诛谓之虐，虐正用于下，而欲德教之披四海，故难成也。臣谨按春秋谓一元之意，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，元者辞之所谓大也。谓一为元者，使太始而欲正本也。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，故为人君者，正心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，正百官以正万民，正万民以正四方，四方正，远近莫敢不依于正，而无有邪气干其间者。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，群生和而万民直，五谷熟而草木茂，天地之间披润泽而大丰美，四海之内闻圣德而皆来臣，诸福之物可治之祥，莫不必治，而王道终矣。孔子曰，凤鸟不至，何不出图，吾以以服。自卑可治此物，而身卑贱不得治也。今陛下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居德治之位，操可治之事，又有能治之资，性高而恩厚， 至明而益美，爱民而好事，可谓一主矣。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？凡以教化不利而万民不正也。夫万民之从利也，如水之走下，不以教化堤防之，不能止也。是故教化利而奸邪皆止者，其堤防晚也；教化废而奸邪并出，刑罚不能胜者，其堤防坏也。古之王者明于此，是故南面而治天下，莫不以教化为大务。礼太学以教于国，设祥序以化于义，兼民以仁，磨民以义，结民以礼，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，教化行而习俗美也。圣王之祭乱世也，扫除其祭而息去之，复修教化而重启之。教化以明，习俗以成，子孙循之，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。至周之末世，大为无道，以失天下。秦继其后，独不能改，有亦甚之。重尽文学，不得邪书，弃捐礼义而误闻之。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，而专为字字苟简之志，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。自古以来，未尝有以乱济乱，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。其遗毒余烈，至今未灭，使习俗薄恶，人民淫顽，底貌疏汉，熟烂如此之甚者也。孔子曰：腐朽之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污也。今汉继秦之后，如朽木粪墙矣，虽欲善治之，无可奈何。法出而兼生，令下而诈起，如以汤止沸，抱薪救火，欲甚无益也。且辟之琴瑟不调，甚者必己而更张之，乃可古也。为正而不行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，乃可离也。当更张而不更张，虽有良功，不能善调也。当更化而不更化，虽有大贤，不能善治也。古汉得天下以来，常欲善治，而至今不可善治者，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。古人有言曰：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。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，不如退而更化。更化则可善治，善治则灾害日去，福禄日来。诗云：移民移人，受禄于天。为政而移于民者，故当受禄于天。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，王者所当修斥也。武者修斥，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，得益于方外，延及群生也。天子览其对而益焉，乃复策之曰：至曰，盖闻虞舜之时， 由于阎郎之上垂拱无为，而天下太平。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时，而宇内易治。夫帝王之道，岂不同条共贯于？何一劳之书也？改简者不造玄黄惊奇之事，即至周氏设两冠成大陆，诸干玉器八亿沉于庭，而宋生兴。夫帝王之道，其意旨哉？或曰良玉不赚，又曰非文无以辅德，二端一焉。因人执五行以都奸，伤肌肤以成恶，成康不世四十余年，天下不犯，灵与空虚。秦国用之，死者甚众，行者相望，好以哀哉。呜呼，朕素务陈兴，为前帝王之献，永思所以奉至尊张宏业，皆在立本任贤。今朕亲耕吉田，以为农先，劝孝悌，崇有德，使者冠盖相望，问勤劳，续孤独，尽思吉神，功烈修德，未使云祸也。今阴阳错谬，分气冲塞，群生寡碎，黎民未济，廉耻冒乱，贤不孝混淆，未得其真，故祥言特起之事数几乎。今子大夫待召百右余人，或道事物而未济，积诸上古之不同，考之于今而难行，吾乃千余文系而不得逞于，将所由艺术所闻书方于各悉对著于篇，无会有私，明其旨略，切磋纠之，以趁朕意。仲舒对曰：臣闻尧受命，以天下为忧，而未以魏为乐也。故诸逐乱臣，务求贤圣，是以得舜禹祭谢高尧，众圣辅德，贤能佐职，教化大行，天下和洽，万民皆安人乐意，各得其宜，动作应礼，从容重道。故孔子曰：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后人，此之谓也。尧在位七十载，乃逊于魏以善于舜。尧崩，天下不归尧子丹朱，而归舜。舜之不可避，乃及天子之位，以禹为相，因尧之辅佐，继其统业，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。孔子曰：少尽美矣，有尽善矣，此之谓也。至于殷纣逆天暴戊，杀戮贤治，残贼百姓，伯夷太公皆当是贤者，隐处而不为臣，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，入于河海，天下浩乱，万民不安，故天下去殷而从周。文王顺天礼物，施用贤圣，是以鸿腰、太颠、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，爱施兆民，天下归之。 故太公起海滨而及三公也。当此之时，纣上在上，尊卑昏乱，百姓散亡，故文王道痛而欲安之，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。孔子作春秋，新郑王而系万世，见肃王之文焉。由此观之，帝王之条贯同，然而劳逸逸者，所欲之时亦也。孔子曰：“吾尽美矣，未尽善也，此之谓也。”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事，所以明尊卑以贵贱，而劝有德也。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，改征朔以服色，所以应天也。然则公事旌旗之制，有法而然者也。故孔子曰：“奢则不逊，俭则固。俭非圣人之忠志也。”臣闻良玉不撰，资质润美不待客撰，此无异于达向党人不学而自知也。然则常欲不撰，不成文章，君子不学，不成其德。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，少则习之学，长则才诸位，绝路以养其德，刑罚以威其恶，故民小于礼义而耻犯其上。武王行大义，平残贼，周公作礼乐以闻之。至于成康之龙，凌与空虚40余年，此亦教化之见而仁义之流，非独赏肌肤之效也。至秦则不然，使身伤之法，行韩非之说，增帝王之道，以贪狼为俗，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。诸明而不察时，为善者不避免，而犯恶者未必行也。是以百官皆事虚辞而不顾时，外有事君之礼，内有备上之心，造伪事诈，趋利无耻，有好用残酷之力，复练无度，劫民财力，百姓散亡，不得从耕织之业，群盗并起，是以行者慎重，死者相望，而坚不息，俗化使然也。故孔子曰：“导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，此之谓也。”今陛下并有天下，海内莫不帅服，广览兼听，及群下之志，尽天下之美，志得昭然，溢于方外。夜郎康居，书方万里，乐得归意，此太平之志也。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，待王心未加焉。曾子曰：“尊其所闻，则高明矣；行其所知，则光大矣。高明光大不在于他，在乎加之意而已。愿陛下因用所闻，设成于内而制行之，则三王何益哉？陛下亲耕吉田，以为农先，素物晨兴，忧劳万民，思为亡古而物以求贤， 此亦尧舜之用心也。然而未云祸者，是素不利也。夫不素养事而欲求贤，譬由不着欲而求文才也。故养事之大者，莫大乎太学，太学者贤士之所观也，教化之本源也。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无应书者，是王道往往而绝也。臣愿陛下兴太学至名师，以养天下之士，硕拷问以尽其才，则英俊已可得矣。今之郡守县令，民之师帅，所使成流而宣化也。故师帅不贤，则主德不宣，恩则不留。今立即无教训于下，或不承用主上之法，暴虐百姓，与奸为事，贫穷孤弱，冤苦失职，甚不称陛下之意，是以阴阳错谬，分气充塞，群生寡逐，黎民未济，皆长吏不明，始至于此也。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，立二千担子弟选郎吏，又以赋资，未必贤也。且古所谓公者，以任官称职为疵，非为积日累久也。故小才虽累日，不离于小官；贤才虽未久，不害为辅佐。是以有司竭力尽志，务至其业而以复功。今则不然，累日以取贵，积久以治官，是以廉耻冒乱，贤不孝混淆，未得其真。臣愚以为，使诸列侯郡守二千担，各择其利民之贤者，遂共各二人以己素位，且以观大臣之能，所供贤者有赏，所供不孝者有罚。夫如是，诸侯立二千担，皆尽心于求贤，天下之事可得而观始也。便得天下之贤人，则三王之上亦为，而尧舜之名可及也。吾以日月为公，时事贤能为上，量才而授官，禄德而定位，则廉耻疏禄，贤不孝亦处矣。陛下嘉惠，宽臣之罪，勿令牵制于文，使得切磋纠之，臣敢不尽于。于是天子复策之，至曰：改闻善言天者，必有争于人；善言古者，必有厌于今。古镇垂问乎天人之应，上加唐虞，下到桀纣，尽微尽灭，尽明尽昌之道，虚心以改。今子大夫明于阴阳，所以造化，习于先圣之道业，然而文采未及，岂祸乎当世之物哉？调灌米径，统计未终，以朕之不明于听若炫于夫三王之教，所祖不同，而皆有失，或为久而不易道也，亦其意哉？今子大夫既以助大道之极， 臣治乱之端矣，其悉之究之，孰之复之，师不云乎？积而君子无常安息，神之听之，继而景服，朕将亲览焉。子大夫其冒名之。仲舒复对曰：臣闻论语曰，有始有足者，其为圣人乎？今陛下幸嘉惠，留听于成学之臣，复下名册以切其意，而究尽圣德，非愚臣之所能具也。前所上对，条贯米径，统计不中，词不别白，旨不分明，此臣浅陋之罪也。策曰：善言天者，必有争于人；善言古者，必有厌于今。臣闻天者，群物之祖也，故遍覆包含而无所疏。见日月风雨以合之，经阴阳寒暑以成之，故圣人法天而立道，亦博爱而无私，不得失人以后之，设义立礼以导之。春者天之所以生也，人者君之所以爱也，夏者天之所以长也，德者君之所以养也，霜者天之所以杀也，行者君之所以伐也。由此言之，天人之争，古今之道也。孔子作春秋，上魁之天道，下至诸人情，参之于古，考之于今，故春秋之所益，灾害之所加也。春秋之所恶，怪异之所失也。属邦家之过，兼灾异之变，以此见人之所为，其美恶之极，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，此亦言天之异端也。古者修教训之官，务以德善化民，民以大化之后，天下常无一人之欲矣。今世废而不修，无以化民，民已故，弃性义而死财力，是以犯法而最多。一岁之欲以万千数，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。故春秋变古则击之，天令之谓命，命非圣人不行，质朴之谓性，性非教化不成，人欲之谓情，情非度志不竭。是故王者上谨于成天意，以顺命也；下务明教化民，以成性也。正法度之宜，别上下之序，以防御也。修此三者，而大本举矣。人受命于天，故超然异于群生。入有父子兄弟之亲，出有君臣上下之义，汇聚相遇，则有其老长幼之师，灿然有文以相接，欢然有恩以相爱，此人之所以贵也。生五谷以祀之，桑麻以益之，六畜以养之，伏牛乘马，圈豹见虎，是其得天之灵，贵于物也。故孔子曰： 天地之性，人为贵，明于天性，知自贵于物，知自贵于物，然后知仁义，知仁义，然后重礼节，重礼节，然后安处善，安处善，然后乐循礼，乐循礼，然后谓之君子。故孔子曰，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，此之谓也。策曰，上加唐虞，下道桀纣，尽微尽灭，尽明尽昌之道，虚心以改。臣闻众少成多，积小致巨，古圣人莫不以暗致明，以微致显，是以尧发于诸侯，舜兴乎深山，非一日而显也，盖有见以致之矣。言出于己，不可色也，行发于身，不可言也。言行致之大者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。故近小者大，甚微者著。诗云，唯此文王小心翼翼，故尧兢兢日行其道，而舜夜夜日治其效，善积而明显，德彰而深尊，此其尽明尽昌之道也。积善在身，有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。积恶在身，有火之消高而人不见也。非明乎情性，察乎流俗者，孰能知之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，而桀纣之可谓道具者也。夫善恶之相从，如影响之应行生也。故桀纣暴慢，谗贼并进，贤智隐伏，恶日显，国日乱，晏然自以如日在天，终灵夷而大坏。夫暴逆不仁者，非一日而亡也，亦以见智。故桀纣虽无道，然有享国十余年，此其尽微尽灭之道也。策曰，三王之教所祖不同，而皆有失，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，亦其易哉？臣闻夫乐而不乱，富而不厌者谓之道，道者万事无弊，弊者道之失也。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，故正有好而不行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。三王之道所祖不同，非其相反，将以旧义服衰，所遭之变然也。故孔子曰，无为而治者，其顺乎？改征朔亦服色，以顺天命而已。其余尽循尧道，何更为哉？故王者有改制之名，无变道之实。然夏上中，殷上敬，周上文者，所记之旧，当用此也。孔子曰，殷殷于夏礼，所损亦可知也。周殷于殷礼，所损亦可知也。其或记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。此言百王之用，以此三者矣。夏殷于禹，而独不言所损益者，其道如一 而所上同也。道之大源出于天，天不变，道亦不变，是以与既顺，顺既摇，三圣相授而守一道，无旧弊之正也，故不言其所损益也。由是观之，既治世者其道同，既乱世者其道变。今汉纪大乱之后，若以少损周之文治，永夏之中者，陛下有明德家道，泯世俗之靡薄，道王道之不昭，故举贤良方正之事，论议拷问，将欲兴仁义之修德，明帝王之法治，简太平之道也。臣愚不孝，述所闻，诵所学，道师之言，仅能误师耳。若乃论政事之得失，察天下之希好，此大臣辅佐之职，三公九卿之任，非臣众书所能及也。然而臣切有怪者，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，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，共是天下，古以大治，上下和睦，习俗美盛，不令而行，不进而止，利无奸邪，民无盗贼，灵与空虚，德润草木，泽披四海，凤凰来集，麒麟来游，以古准今，依和不相待之远也。安所谬利而灵夷若是，一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于，有所诡于天之理于，是继之于古，反之于天，倘可得见乎？夫天亦有所分与，与之耻者去其脚，负其翼者两其足，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。古之所与禄者，不食于利，不动于末，是以受大者不得取小，与天同意者也。夫以受大又取小，天不能足，而况人乎？此民之所以嗷嗷苦不足也，深宠而在高位，加温而使后禄，因成富贵之资历，以与民争利于下，民安能如之哉？是故重其奴婢，多其牛羊，广其田宅，博其产业，蓄其积尾，务此而无已，以破促民，民日削月捐，尽以大穷。富者奢侈献意，贫者穷极愁苦，穷极愁苦而上不救，则民不乐生，民不乐生，上不必死，安能必罪？此刑罚之所以繁而奸邪不可胜者也，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，不与民争业，然后利可均布，而民可家族，此上天之理，而亦太古之道。天子之所以法以为治，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。故公以子相鲁，知其家，见之薄，怒而出其妻，食于舍而如葵，运而拔其葵，曰：吾以食禄，又夺元夫宫女利乎？古之贤人君子 在列位者皆如是。是故下高其性而从其教，民化其廉而不贪鄙。及至周室之衰，其卿大夫缓于义而急于利，无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，故诗人疾而赐之曰：解彼南山，为石岩岩，赫赫诗隐，民惧而瞻。而好义，则民向仁而俗善；而好利，则民好邪而俗败。由是观之，天子大夫者，下民之所视效，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。近者视而访之，远者望而笑之。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？夫惶惶求财利，常恐乏愧者，庶人之意也。惶惶求仁义，常恐不能化民者，大夫之意也。亦曰：富且盛，至寇至。盛车者，君子之位也；富淡者，小人之事也。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，其患祸必至也。若居君子之位，当君子之行，则舍公宜修之向路，无可为者矣。春秋大一统者，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义也。今师易道，人易论，百家殊方，旨意不同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，法治硕变，下不知所守。臣愚以为诸不在六义之科，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，勿使并进。邪僻之说灭息，然后统计可依，而法度可明，民之所从矣。对既毕，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，是义王。义王弟兄，素交好勇。仲舒以礼义匡正，王敬重焉。久之，王问仲舒曰：越王勾践与大夫谢雍、种、李谋伐吴，遂灭之。孔子称因有三人，寡人亦以为越有三人。桓公决疑于管仲，寡人决疑于君。仲舒对曰：臣愚不足以奉大队。闻昔者鲁君问柳下惠：吾欲伐齐，何如？柳下惠曰：不可。归而有忧色，曰：吾闻伐国不问人人，此言何谓至于我哉？徒见问耳，且由修之，况设诈以伐吴乎？由此言之，越本无一人。夫仁人者，正其义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。是以仲尼之门，无耻之同，修称五霸，为其先诈利而后仁义也。苟为诈而已，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。五霸比于他诸侯为贤，其比三王有五夫之于美誉也。王曰：善。仲舒治国，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，所以错行，故求与必诸阳，宗诸阴， 其直于反是，行之一国，未尝不得所欲，终废为中大夫。先是辽东高庙、长陵高原殿灾，众书居家推说其意，草稿未上。主府衍厚众书，思见及之，窃其书而奏焉，赏赵氏诸儒。众书弟子吕不书，不知其诗书，以为大愚，于是下众书吏，当死，赵赦之。众书遂不敢复言灾异。众书为人廉直，是时方外攘四夷，公孙弘至春秋不如众书，而弘惜事用事，未至公卿。众书以弘为从愚，弘及之。胶西王亦上兄也，由纵字朔害利二千担。弘乃言于上曰：“读董仲舒，可使向胶西王。”胶西王闻仲舒，大儒，善待之。仲舒恐酒获罪，并免。凡向两国，则是胶王，正身以率下，朔尚书见证，教令国中。所居而至，即去位归居，终不问家产业，以修学著书为事。仲舒在家，朝廷如有大义，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，其对皆有明法。自武帝初立，未积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，即仲舒对策，推明孔氏，益处百家，立学校之官，州郡举茂才孝廉，即自仲舒发之。年老以寿终于家，家喜茂龄，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。众书所著皆明经术之意，及尚书调教凡百二十三篇，而说春秋事得失，文举玉碑，凡录清明竹林之属，附数十篇，十余万言，皆传于后世。多其窃当世失朝廷者，著于篇。赞曰：刘相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才，虽一旅无以加，管晏之属，霸者之佐，殆不及也。指相子心以为一旅乃圣人之偶，王者不得则不兴，故颜渊死，孔子曰：“亦天丧于，唯此一人，唯能当之。”自宰我子贡、子游、子夏不遇焉。仲舒早汉成秦灭学之后，六经离析，夏为发愤，潜心大业，领后学者有所统一，为群儒首。然考其师友渊源所见，犹未及乎游下，而曰管晏弗及，一旅不加，过矣。指向曾孙公，笃论君子也，以心之言为然。